系阿祥哥同埋阿沈哥，你哋好啊！想问下咧，就你而家喺超市买嗰啲咧，一啲曱甴屋，唔系一啲曱甴药嚟咧，咁佢如果食完之后咧，其实佢唔会即刻死噶嘛，咁佢会走出嚟，咁佢可能会经过啲食物噶嘛，咁可能就有啲会接到啲食物有啲问题啦，咁。咁有冇啲环保啲嘅杀曱甴方法，嗰啲一 cm 嗰啲曱甴嘅咧？ 我就唔会用呢一啲咁嘅产品啦，因为咧就算就试得一两次咧，佢哋以后唔食噶，系精噶，同埋呢个都唔系咁环保咯。咁啊，长哥成日教呢个方法，你真系翻去试下。嗱，你搵个一樽啤酒或者一樽可乐汽水嗰啲啦吓，咁咧就你饮又好，倒咗佢又好啦，剩翻十分一，即系少少，咁啊打洞向天打开咗佢。咁啊，摆喺个落头最多曱甴行过嘅地方，咁咧几乎保证咧，听朝咧你就有收获噶啦，就系、是、成樽曱甴，佢哋咧就有入冇出嘅吓。咁啊，如果你唔用啤酒，唔用汽水咧，佢哋话用蜜糖啊、蜜糖水嗰啲都得嘅。咁你试试佢，搵个普通嘅嗰啲樽咯，要窄口嘅，因为咧只曱甴啱啱躝到入去咧，佢就系唔可以 U turn 爬翻上嚟嘅。我自己试过好靓啊！ 除咗你话系啤酒樽定系可乐樽 啊？啤酒加埋啤酒樽，可乐里边又有可乐。 但系阿祥哥指嘅系高身嘅玻璃樽， 冇错， 窄口嘅。 系啦，又入啲啤酒或者可乐， 即系将个高身嘅玻璃樽跟住入啲可乐入去咁 样。系啦，最简单，而家去买樽洗啤酒啦，今晚就试啦。 系不过我试过嗰啲曱甴药嚟嗰啲咧，佢其实系点样嘅咧？我见到佢面头招纸都写住咧，就叫硼酸嘅嘢嘅。咁其实嗰只咧就真系可以杀死啲曱甴嘅成分嚟。 系啊， 咁其他有啲咧都系一啲药，即系食物嚟噶，系引佢嚟食咗，然之后咧就惹开去，咁跟住其他曱甴咪会死咯。我亦都真系试过咧系有用嘅。不过讲真，其实你又谂下李生，如果譬如你屋企有曱甴嘅问题，你可能咧嗰啲曱甴咧都会经过嘅话躝过你。嗰啲食具噶啦，已经 系咯。 咁与其系咁，咁不如你，如果你真系想试下嗰啲嘅长哥嘅方法，固然之学医啦。如果你用嗰啲药嚟，其实你用完之后咧，你无论如何，你食嗰啲用嗰啲用具之前咧，都系应该要洗一洗嗰啲餐具，因为你反正屋企有曱甴，都系真系会有曱甴躝过咯。我就会反而系咁样。 好啊，唔该晒，拜拜。 系啦，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啊。不过我哋今日冇时间啦，因为有个听众咧就打。